站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逼。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喎，揾鬼睇咩？ 啊，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尼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 1842年，清道光22年。 1842年，英國同清朝簽署南極條約。 1842年，喺地圖上面多咗地方叫做香港。 危機處處，陷阱重重。探險隊1842誓要尋找事實嘅真相。我劉世良， 我張王， 我陳仁啟， 我李嘉雲。探險隊1842。 尋找本土歷史意義。 好啦，今日咧，我哋有阿夫子同埋阿山寨版佘詩曼咧，就做我哋嘅嘉賓啦。咁啊，嗱，頭先我哋上一節咧就講呢一個嘅，其實某個程度上，我哋係藉著呢二十幾個所謂建制律師。咁你睇到啦，即係佢哋咧就用一種嘅叫我哋叫做輿論啊，輿論沖淡啊，即係一齊撲兩，我哋都係律師啊，我哋夠識法律咯嚇。而家我哋話俾你聽，依一個咁嘅一地兩檢完全係冇違反基本法。用他們的專業，因為你們有大狀黨、啊、那我們現在你看到2003年開始，其實整個的中聯辦就是去用這種的，就是捧一班專業人士來 去即做這個所謂的輿論對沖、啊、樣玩了這麼多年。好了，上一節我們說現在呢中共治港咧，就用即系你讲法治，我咪同你讲法治咯，就依法治国啊嘛，依法治港啊嘛咁样。咁但系佢哋嘅依法咧就系咩咧？而家系讲程序。总言之，我用晒嗰个嘅所谓嘅你香港法律要求我哋嘅做嘅程序，我哋做足。咁而家仲有就系讲咨询啦。以前我哋咧。港英時代已經留下來一個很好的制度，就是什麼呢？啊，逢親有政策出台，港英政府會怎麼做呢？就會經過步驟，就首先是吹下風、啊、是向什麼吹風呢？那些所謂的、業界裡面的那些持份者啦、啊、那些什麼 stakeholder 啦，看看他們的反應如何先，特別是那些、是有影響力的。那如果你透過他們發覺那個業界的反應都不是太 negative 的時候呢、就真的做一個嘅諮詢程序啦，咩出綠皮書啊，諸如此類。咁然後跟住咧，就其實已經鋪墊咗呢個政策咧，即係有一定嘅去輿論基礎。所以咧，通常英國咧，即係嗰陣時港英政府做嘅嘢咧，就用咁嘅方式，其實咧某個程度上面係佢差唔多過緊噶啦。啲嘢咧引起嗰個社會嗰個嘅所謂輿論反駁咧，係較低嘅。我、直至到過渡咗之後，你睇到。都是依從住呢一種嘅所謂嘅程序去做嘢嘅，過去依、這個所謂香港政府。但係咧，而家我哋嘅一地兩檢啦，咁跟住依個陳帆，啲人啲記者問佢點解你唔諮詢公眾咧？呢、這個亦都係嗰個嘅一地兩檢關注組而家目前嘅要求。唔緊要啊，嗱你咁大重大嘅政策，你涉及到各一個地方出嚟。啊！實行全國性法律，要求你諮詢公眾，係咪好理所當然先？嗱、啊，呢、這個係事實上係成個香港都係個持份者嚟嘅、哦。咁但係咧，依、這個陳帆嘅回覆咧就話：我哋今日做緊，即係嘅意思。喂，我哋宣布依個政策出嚟，就已經係一個諮詢嚟㗎啦。嚇、啊！咁然後跟住你有咩意見，咪同我講咯咁樣。嗱、啊，這個、呢個咧，我諗任何如果從事過傳媒界。你都知道這個不是叫做什麼諮詢，因為你連一份 document 都沒有出過來，即是我們叫做呢，你是完全沒有一個的叫做整個政策的說明、 以至路線圖、啊、 以至到還有什麼的 option、現在呢我們的777甚至說就說喂是這樣的了，因為為什麼冇得變㗎啦，冇不存在呢、這個即係推翻呢個嘅一地兩檢，即係話咩咧？你只可以接受㗎啫，咁點啊？咁諮詢嚟做咩啊？即係而家嗰個一地兩檢關注組就話咁哦，咁即係你而家所講嘅諮詢 都只不過是夾硬要我哋食嘅啫，即係咁樣樣。嗱，所以呢個咧，我都想從陳凡同埋七七七咧呢啲咁嘅説話咧，呢、這個禮拜嘅説話咧，呢一種咪又係叫做禮崩樂壞嘅情況咯。呢兩個都係公務員嚟㗎，即係都係 A.O. 出身嘅，但係佢哋陳凡竟然可以講得出，可以講得出，我哋咪諮詢緊。即係佢冇理由唔明白何謂諮詢，我相信即係做咗公務員咁耐，你都話啦，喂，佢未坐呢個位之前，似乎即係都唔係太差嘅喎。 嗰下喺嗰個媒體或者喺個輿論界面都 OK 嘅，好 friendly， 同埋好同記者傾得吹水。或者補充翻少少話笑講咧，我哋以前港英年代咧，如果即係港英政府有大政策出台咧，都會揾啲相關嘅友好嘅媒體，係做少放風，去做翻好個輿論。社會上邊，譬如以前我哋南組或者 TVB， 喂，咁而家好似好笑喎，連星島或者冇其他都冇揾，我又覺得，咦？即係我覺得成件事情好似發覺，咦？咩事咧？我都自己 as 媒體自己都覺得。究竟政府玩嘅乜嘢咧？ 我覺得咧，我對陳凡最大嘅意見咧，就係話你係冇可能唔知道公眾諮詢嘅程序係點做。第一，你唔好講個説話，我而家諮詢緊咯咁樣。即係你依啲咁嘅態度咧，咁輕佻咧，同埋咧，即係將諮詢，你直情係同我哋之前上一次講嘅所謂依法治國係同異曲同工啊！你係將嗰個成個所謂嘅政府應有嘅諮詢程序咧，而家。拉落嚟的水平是嚟到依一度，總言之，以後我有政策咧，就係咁諮詢法噶啦咁樣。 嗱，我聽咗兩位講，我一直冇插口嚇，因為點解咧？大家而家講嘅嘢都係香港人嘅主流意見嚟嘅嚇，咁。只不過是話咧，我哋平時採訪啊，我而家咧就已經非常深刻地感覺到，喂，香港而家嘅文化，尤其是官場文化，其實咧已經係中門大開，或者嗰個堤壩係崩咗，係國內嘅官場文化係大幅咁樣咧， 絕對認同。 以前係滲下，而家唔係，而家開住個水喉，係喺官場裏邊係非常普遍，以致咧大家覺得，喂，呢、這個而家咁先係啱嘅喎，嗱，佢呢種咁樣嘅做法咧，某個程度上咧係來源於國內某啲人，其實都好普遍嘅、對今時今日香港呢種咁樣嘅啊好多意見啊等等咧， 唔耐煩啊！ 國內有一句説好精警㗎，所以我話我成日衰啊，就周圍八卦。我聽到佢呢句説話咧，我就知道佢哋嘅政策嗰個背後嗰個嘅理念係點啊！呢兩句説話一聽起嚟，你好易記嘅啫，叫做不管你，不管你。啊咩事啊？喂，第一个你系你我个你， 不讲你， 唔系我根本我唔理你啊！而家 我唔理你， 系嘛？你而家香港咪再嘈啊！啊，你走啊！你又唔中意啊？咪走咯、走我大把人嚟紧，系嘛？ 移民咯、大把 fill 翻你啲位啊！ 咁佢而家系官场啊，因为点解嗱？你话大公司、大机构，包括啲外资，喂，佢宁可请国内有。裙带关系那些这样的官二代富二代帮他开展大陆生意，你一般香港人你托天啊，你都得啊，但你托不托得到国内的大脚啊？不得啊嘛，他看死你啊嘛，所以他现在是不管你，你再来五万人十万人上街啊，他就不管你的。第二个你呢就道理的理，咁佢嗱佢原話咧就係話，我哋都唔係唔講道理噶，不過咧我哋同你講咗咁多道理，講完咗之後你哋都唔明嘅，你都 佢嗰啲叫道理。 嗱，如果再睇翻咧，喺2003年七一大遊行之後咧，喺2003年嘅11月就成立咗中共中央嘅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當時嘅組長係曾慶紅，後來咧2007年的組長就是習近平，跟住咧就由張德江嚟接啦。嗱、個程序，大家呢、這個小組喺2008年啊，習近平嚟香港視察馬瑞嘅時候，係由佢嚟公開咗嘅喎。呢、這個唔係秘密嘅咯，嗰陣時係秘密啫喎。咁由2003年七一大遊行之後到2004年嘅年初，其實國內已經話我同你講道理啊咁樣。嗱，大家如果記得，佢喺2003年11月成立嗰個嘅港澳協調小組嘅時候咧，佢已經一大扎對香港嘅部署七樣嘢啊，佢要同香港人講清楚嘅，一國先於兩制， 而家佢更加叫做一國高於兩制。 嗯， 港人治港係指愛國者嘅港人，唔係你哋香港人心目中選嗰啲喎。 但之前鄧小平講過呢個愛國者係包括咗，只要你即係你聽講 even 啊共產黨嘅壞話。嗯，都是可以是愛國者嚟嘅。 我好衰嘅，我哋啲咁嘅死人佬咧，硬系記埋一啲共產黨唔想再攞出嚟嘅説話嘅。當年我哋好清楚啊，我哋喺度即係一齊研究嘅。當時講八十年代講未來嘅治港班子嗰、那個原話係點啊？就係、是、以愛國者為核心的嗱，佢當時已經有講愛國者，冇錯嘅嚇，因為你唔愛國。即係呢個係好基本嘅，而且嗰陣時愛國咧係好正面嘅。嗰、那個説話就係、是、以愛國者為核心的各條戰線大聯盟，即係話你冇俾北京視為愛國者，但如果你有料嘅，一樣可以參加治港嘅領導班子。當時係咁闊嘅喎，但係七一大遊行之後。後面那句說話是沒有了的，只是愛國者治港，所以2004年的年初呢，曾憲子就馬上帶動推動一個愛國者討論，就說啦，這個不愛國的，當時他點名李柱銘、何俊仁、李卓人不愛國的嘛，大家找回報紙啊，所以在那時候開始呢，他認為、哦、我已經跟你講了香港人道理了，跟你香港人講道理，但是他的道理呢是他一廂情願在他們的角度來維持政權的那個道理，就包括了、高度自治不等於絕對自治、哦、不等於完全自治、哦、八十年代不是這樣想的，現在他有這樣的需要，他告訴你抹爛塊面了，喂你不要傷害中央權威、哦、樣，所以呢到那段期間呢、他已經覺得我不再跟你講道理了，咁到而家嚟講，佢咪啲歪理咪大行其道，連講都唔同你講。嗱呢種文化咧嚟到香港，咁所以你話喂，我同你講啊，我同你傾咗偈啦，我諮詢咗你噶啦喎，你又係民意代表嘛，咁、啊、我間接即係、就是、A 加 B 就等於 C 嚇、啊，呢、這個C 係等於乜咧？咁佢移形換影啊，咁就偷換咗佢嘅概念噶咯喎。 唔係，總言之，佢就 第一， 所謂龍門任搬咯。 第二樣嘢咧，國內有一句説話咧，官場大家都知啦，叫做屁股決定腦袋。 嗯。 啊，咁而家大家知啊，你坐喺邊個位裏邊咧，你個腦就唔係你噶啦嘛。嚇、啊，咁慢慢慢慢咧，國內又多咗一句説話，就係官場就是一個器皿。 嗯。 咩嚟㗎？大家聽到。不明白他說什麼，他說官場就是一個器皿，這個器皿如果好像這個杯那樣圓的，你斟下去的橙汁、水、咖啡、牛奶都是按這個杯的形來存在的嘛，如果這個杯是四方的，你斟下去那些水是四方的了、嗯、那他就官場就是一個器皿來的嘛，你哪個官員斟下去 這個就很反映出在 你猜有你自己 的形態嗎？你其實很反映出七身上，而家大家其實都可以話係唔需要對再對佢有任何期望，因為點解咧？嗱，你睇到依個所謂嘅諮詢咧，都唔係陳凡咧第一個咧將佢咧咁樣打爛法嘅。大家要記得，真真正正將呢個過去即係港英時代遺留落嚟嘅嗰個成個諮詢程序咧，就率先咧。呢、這個777打爛，所以咧後屘喺特首選舉當中咧，其實某個程度上胡蘇貞咧係有少少潤佢嘅，就係、是、要退翻咩有規有矩做嘢、 嗯。 大家記唔記得？即係呢個係胡蘇貞其中一個三 bite 嚟嘅，即係就話希望咧喺佢嘅即係領導之下咧，香港嘅成個嘅所謂嘅政府團隊咧做嘢要有規有矩。777係點咧？他在那時候做政務司司長這個西九故宮事件當中，是已經將我們整個那個是西九條例要求，是有個法例要求你是一定要做公眾諮詢的，但是他那時候呢就用各種的語言藝術，而家陳凡就叫我而家咪諮詢緊咯，咁樣即係其實係食咗呢條水啊，將我哋成個所謂嘅公眾諮詢呢一樣越嚟越矮化，越嚟越矮化。矮化到不單止是一個形式的存在，現在不單止是一個形式的存在，現在矮化到一件事，就是說總言之就好像呢我現在所謂的諮詢就只不過給你知通知你、 inform 你嘅啫。而家好啦，我就記得咧。嗱，而家香港，我哋一陣咧就要落到去，究竟香港人面對而家呢個處境？好啦，而家我哋阿夫子都講咗啦。總言之，而家就將大陸嗰套嘅思維方式就帶到落嚟啦。嗱，我想講一樣嘢，呢、這個好重要，好重要，就係、話各種而家嗰個嘅民調喺呢個一地兩檢嘅民調，似乎嗱由呢個黃光亞講出嚟啦，就話冇啊，好平靜啊，我覺得香港人好理性啊，嚇咁而家明報委託嗰個嘅民調亦都顯示出，哦有幾多啊，60%+啊，嚇嘅香總言之係佔大多數嘅香港市民咧。52% 的香港市民呢是覺得一地兩檢呢就是可以接受的、就是這樣的意思啦，我即是大家可以自己找回個新聞來看啦，這樣我想講的一件事就是說現在我們所講的事呢其實在個整個社會氣氛呢就已經好、籠罩了一件事，就是反對無用，無用的啦，反對無用，他們都希望你相信是反對無用。我不知道夫子你覺得即是說這種這樣的所謂是這樣的啦，現在、是塞夠屎給你吃你都要吃的啦，這樣然後很多市民就說嘖浪費啦，沒用的啦，我們都是屎就吃吃咯，沒辦法的、吃一些那些叫 有朱古力味的屎啦，還是 有屎的朱古力啦，這樣 咁就等於即地鐵咁樣，每次地鐵，好似啲人都話啦，都慣咗地鐵，都係壞噶啦。我成日諗，喂，點解變成一種好似常態模式嘅？我哋冇得反抗咧。 其實而家林鄭月娥都係用緊呢個策略㗎，我覺得佢係用緊呢個策略㗎，即係其實基本上咧，都係希望咧，係令到你香港市民要了解一個政治現實形勢。 就係咁啦。 就係咁㗎啦。 要食㗎啦。 用國內嘅説話講。呢、這個就是我要摧殘你的意志。 係啦，摧殘你的意志啦。 嗱，咁大家講到嗰個嘅內容係點啦？咁嗱呢度咧又要有啲技術上邊嘅即係角度嚟講，因為點解呢，我正話講佢哋會作為一種輿論戰、民意戰嗰個角度啊嘛。咁、所以咧，佢用佢以前嗰套咧就死梗啦。共產黨講嘢啊，新華社講嘢，好多人從反面角度嚟睇噶嘛。咁、佢所以咧，佢就開始，佢真係吸收喎、就係吸收佢個皮，就吸收唔到啲肉，吸收到啲肉。就吸收不到啲骨個精髓，佢學唔到嘅嚇，因為佢係歪咗噶嘛。佢點講咧？就係話好啦，如果係咁咧，我哋就用翻你香港人好中意用民意調查啊嘛，攞個民意啊嘛。咁佢而家咧做嘅方法，你睇下而家嘅調查咧，包括一地兩檢啊，佢用嘅方法，佢係從利實利。咁如果按佢哋而家嗰種嘅側重點咧，嗱一個事物有側重點，有好多面，睇你側重邊度啊嘛。佢哋而家嘅側重點咧，就係、側重有三個有，第一就有權，中央有權啊嘛，人大解釋基本法嚇，點解話唔可以喺香港過嚟啊嚇？咁、佢一講就得噶啦嘛，因為佢有權去解釋啊。 人大大曬噶啦， 嗱佢、有尚方寶劍。第二 人大大曬啦， 有利。咁佢而家咧遊說老百姓去接受一地兩檢咧，係從個利。即係方便啊嘛， 方便啲啊， 咁你見佢宣傳啊， 時間慳咗啦， 比飛機仲好啊，咁從呢一個嚟講咧，係好多老百姓會接受嘅、不過咧，政府就唔會從另外一個角度，從嗰個法律嘅基本法個真正嗰個原意等等。咁第三個有咧，政府揸係就回首嘅就係、有先例。有先例就是指香港的海關、都在深圳灣裏面是得人大嗰個授權，係越境執法噶嘛，有先例噶。咁但係呢啲先例咧係抽象嘅，因為香港啲海關喺嗰邊執法咧，唔會引起深圳啲人擔心就話，哦喺嗰邊捉咗深圳人過嚟噶嘛，或者大陸人過嚟，冇呢種啊嘛。但係香港咧係有。在呢個銅鑼灣書店事件之後咧，係好擔心。而家貴民可以泰國啊，都會唔見啦，係嘛？咁中國嗰啲即係執法人員啊，都可以帶埋嗰啲嘅涉嫌人士嘅親友去到嗰個地方勸你翻嚟，佢叫做勸返，佢唔係叫做執法。嗱、呢一啲咧先至令到大家感覺得到咧係真正嘅擔心嚟噶嘛啊！咁所以佢單單用嗰三個有咧，其實就好抽空嘅。咁、再加上咧就係佢而家係用凡親嚟討論問題啦，去引導個民意啊。佢學咗一啲技巧， 我成日講學皮唔學肉就係咁解啦，學肉唔學骨，佢就用點、線、面三樣嘢。我哋講好多人嘅憂慮嘅時候咧，佢就用點側重咗落去喺嗱、啊、有利噶乜乜乜，用個點嚟擊破你嘅面。咁當我哋大家講我係銅鑼灣書店喎乜乜乜，有啲咁嘅先例嘅時候嚟講咧，佢就用一個面或者一個線。啊，唔係嘅，呢、這個只係個別 個別啫嘛，係 啦。嗱、啊，呢一種咁樣嘅即係 唔會拉嚟嘅 宣傳技巧或者辯論技巧咧。咁佢係學咗有少少手法，但係大家你可以睇下，你即使你點講啊，即使你掌握幾多輿論機器啊，但係香港人到今時今日回歸咗咁多年，係睇透咗你嗰種解釋咧。是叫做巧言令色嘛、啊、孔子都講巧言令色鮮矣仁，即是你不是一個仁，即是仁慈那種的施政。再加上呢，你只有講到 你叫什麼七七七是吧、 嗯 啊、大家叫嘛，我就叫不叫不乖我就叫林鄭、啊、我有些很、我講不出的感覺，因為如果我講我第一次跟他的接觸可以講很久了、 嗯、 比較深刻印象的就是六四之後、 嗯、 六四之後呢他仍然是港英政府的一般官員、嗯、又不是很高級啦， 好像都還是社會福利處那類。 有一次我很記得很記得、啊、我不知道他記不記得，希望他記得，希望他有人提醒過他、 嗯、 當時是坐在哪裡呢？坐在黃埔，即是那架船啊，黃埔花園啊，那架船下面、嗯、那個電台裏面的講到一個人孤位其名啊，因為這位已經過身了、嗯、是他的師兄來的、 嗯 啊、那這位人士呢就是在六四之前很熱血的，六四之後轉了態的、 嗯、 當時林鄭親口跟我講一句說話，為什麼阿什麼什麼變成這樣的、 嗯、 那我點解咁深印象呢？因為我嗰陣時好深印象，六四之後我差唔多逃亡翻嚟噶嘛，係嘛？咁跟住咧，我同佢講咗句説話就係、是：你能夠講出呢句説話咧，證明你都冇變質。 嗯，係嗱， 咁 當時好嘛？ 咁我都話六四之後啦。係 啊， 咁、啊、跟住咧就我哋兩個世界嘅人咧，唔多接觸嘅。咁所以到而家咧，我唔知道以後會發生點，我只係唔希望出現一種情況，就係話林鄭如果佢唔醒，或者佢炸唔醒，咁就冇事嘅，感覺會好好嘅。如果佢真醒嘅話咧，好可能佢以後會好痛苦嘅。啊、我所知我不希望。 其實呢、啊、我想 我都是屬於那種呢、嗯、我最近呢就在我 Facebook 呢就猛咁批評湯家驊，啲人呢的 comment 多數係咁，佢又變咗好耐啦，佢你而家先至乜嘢咁樣，即係話我。其實我覺得我係屬於大部分我哋呢啲即係時事評論員呢當中好多人都係咁嘅。係乜嘢呢？我哋一定要即係覺有一個好強烈嘅感覺，那個感覺就係話覺得呢件事就叫露底啦。即係咧，我唔因為咧之前，譬如以湯家驊好，以個阿林鄭好，譬如林鄭咁樣樣，都係噶。即係佢坐喺嗰個位置，你會同情就話佢坐喺個位置啊嘛。咁佢都要係用呢一個位置嚟去發聲啊，或者做嘢嘅啫。 我理解 嘅，即係等於好似 即係你點樣擦邊球啊？ 曾蔭權一樣嘅啫嘛，嗰陣時都係噶嘛。即係話你坐得個位置，我哋可以明白。 明白，冇錯。 咁、啊、其實湯家驊都係啊，我想講林鄭月娥露底之作，喺我嘅角度嚟講咧，就係咩咧？就係、是、西九故宮事件。我係視之為露底之作嚟噶啦。即、嗯、係而至於湯家驊咧，就係、是、今次一地兩檢。佢嗰種嘅，我唔係淨係講佢咧，即係所謂嘅轉態言論咁簡單，而係呢一個嘅，即係將呢個嘅基本法二十條咁樣，即係全面用權嚟去解釋法律嘅話咧，而佢可以接受嘅話咧，我覺得呢個亦都係露底之作。因為點解咧？你講法律嘅時候咧，你唔係淨係可以用政治嘅角度或者用權嘅角度。你是應該用法律的精神，我們法律精神是什麼？就是說，喂，你不可以立一條法去違反其他法的嘛、嗯 呢個係叫法律精神啊嘛。第一，第二法律嘅原意，譬如你唔可以唔講呢個嘅基本法嘅法律原意係咩啊？因為大家都係用緊同樣嘅 terms 嘛，法律原意，法律原意係要落實一國兩制啊嘛。咁而家呢個湯家驊，我就已經對佢，你好多嘅網民都 comment 我就話：，你太遲啦，太遲啦。好，我太遲，因為咧點解咧？我覺得喺某個程度上温和，所謂佢嘅即係用翻湯家驊所講啊，温和民主派就係有呢啲咁嘅交嘢嘅，即係咧永遠都係嘅，即係話喂疑點。個嘅利益就歸被告所有嘅，你唔會咧。以前我就覺得湯家驊可能交嘅啫，係一個法律交啊，或者係温和交咁樣噶嘛，即係我都係温和交嚟噶嘛咁樣。咁但係我咧一地兩檢咧，就真係咧佢嘅奴隸之作啦。嗱，我哋一休息一陣翻嚟，似乎咧仲有一樣嘢，我覺得係非常非常之重要。頭先我哋所講嘅問題就係今時今日香港人就一地兩檢，我哋究竟？應該用一個點樣嘅即係嘅態度去面對呢？係咪真係認命呢？過去你睇到就好多嘢爭取都冇用呢，然後跟住我哋用一個認命嘅態度呢，咁我覺得即係依個係一個非常之重要，我哋要搞清楚，要諗清楚嘅。 好，一陣翻。